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学人沙龙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光影我城。咁啊提到光影咧，咁啊必然同啲即系影视嘅作品有关啦。咁啊呢个都系我哋嘅特别企划，咁啊就希望咧就睇下，喂、读书嘅人啦，或者 academic 啦，或者学者啦。咁我哋平时除咗做学问啊，或者做节目啊，各种嘅叫做知识嘅活动之外，咁平时仲睇啲咩嘢嘅咧？咁啊希望喺度就即系有啲嘅唔同嘅东西可以带俾大家咁样啦。咁同我哋讲嘅咧，咁啊继续我哋基本每一个人都会参与我哋几个主持。咁但系今集咧就系我啦，咁啊加齐啦 ，Stan 啦，同埋 Carmen。咁啊我哋讲下电影。咁啊讲电影咧 ，Stan 好似开正你嗰饭咁，系咪咧？ 系咯，真系我等咗咁多集，终于都去到我日常生活最多时间做嘅嘢啦，就系睇嘢啦。睇咩咧？就唔系睇书啦，吓就系睇 mon 啦，睇咗个电视啦，或者戏院睇戏啦。唔止啊，其实我自细已经系一个超级电视精嚟噶啦。咁一路睇，咁我之前都成日讲啦，喂，我好多嗰啲所谓嘅历史嘅知识啊建构，好多时都系首先系靠睇一啲影視作品，嗰度引發我再去揾多啲資料，一路睇又一路睇 wiki， 跟住又睇上網又揾書，咁樣嚟到去慢慢去 build up 我自己嗰啲好多歷史嘅知識啦。咁但係就我講我自細中意睇影視啊嘛，咁男仔梗係中意睇啲咩啊？打打殺殺啦！睇我樣子都唔似係嗰啲睇文藝片嗰啲人啦。 睇知你戰士啊！ 咁打打殺殺咁啊，即係自細如果睇電視，咁啊，梗係嗰啲武俠片啊嚇呢啲啊。咁大個又會睇多一啲戰爭片啦。電視啊比較少戰爭片嘅，因為成本比較高啊嘛。咁你睇自細睇嗰啲電視劇嗰啲戰爭片嚟嚟去去，咪又係變咗係揾啲刀仔劍仔咁樣喺度篤下篤下，係嘛？咁跟住有時就我最記得啦嚇，睇嗰套咁嘅呢個《成吉思汗》。咁有一個真係喺內地喺蒙古度拍啦嚇，我唔知啦，可能內蒙或者唔知啊北方啦嚇，啲草原嗰度拍。我發覺喂，嗰啲咁嘅好大陣仗嗰啲咪列陣啦，跟住我發覺咦？到我睇射雕又係出返嗰個場面，跟住睇另一啲總之同宋朝有關嘅蒙古好金國好，仲打親仗，喂又係出返嗰啲咁嘅場面。咁呢個就係我嘅呢個光影嘅經驗，自細最深刻嘅係啦。咁家齊，你似乎你都好似對呢一個武俠片都有啲心得喎。 心得唔敢講，但係即係會鍾意睇嘅。咁古裝啊，用刀用劍啊咁樣呢，畢竟有多啲詩意啊。咁我哋中國嗰啲武俠呢，小說又好，電影啊電視都好啦。咁同外國人嗰、那個幻想啊，或者係可能呢啲英雄嘅建構咧，有一個好大嘅差異，就係我哋係用武功嚟到去講。咁武功就係、是可以經過苦練一點一滴去累積嘅。咁亦都可能係透過切磋啊，透過一啲可能特別嘅傳承啊，譬如有個好好嘅師傅、好好嘅門派，咁或者有啲奇遇啦，咁你見到本武林秘笈，咁突然之間你就變成咗一個絕世高手。 個個中國或者香港嘅細路。男仔都會幻想自己其實可以係好好武功噶嘛，係咪先？ 所以點解譬如功夫出戲裏面啊，嗰啲細路仔會相信嗰、那個乞衣攞本武林秘笈出嚟係可以即係、就是、使到你成為咗個高手嘅咯？咁西洋嗰啲可能就係講緊一個魔法啊，又甚至乎喺血統啊等等，會令到你嗰、那個能力好大嘅。咁但係東方呢邊咧，我覺得係可以有一個空間咧，讓我哋想像自己透過腦。努力最终可以改变民族命运，改变可能历史的走向，甚至乎是做一个抗世的英雄，即是何其轰烈，亦都是我爸爸不需要是大富翁，不需要是贵族，我都可以有机会。 我讲之后一定要问了卡文先，等一下，我们的男人小个看完都是你上晒头的幻想， 很难落了。 是的，卡文你自己看，你又怎样去小个看相关的影视作品？ 我之前都提过，其实我很喜欢看金融的，所以当然都是煲电视剧啦，以前就是神雕啊、射雕啊这些，就是一路追下去。但是刚才嘉齐讲了一个 point 我觉得很好的，就是说我们看古装片 片咧，以前咧就係話古裝片一定就係武俠片嘅，即係話去到好後期咧，先至係有嗰啲宮廷鬥爭嗰啲片出現嘅嚇。而我哋細個或者一路成長嘅時候睇嘅所謂嘅即係古代嘅嘢，全部都係武俠片嘅。但係咧，武俠呢個世界咧，佢一方面佢好好嘅，即係因為佢就教咗你好多一啲大仁大義嘅嘢嚇，為民族、為國家嚇，或者為屋企咁。有個好好有兄弟情話，或者即係師徒嘅情懷，但係另一方面咧，又好鬼離地喎。即係除咗話佢武功蓋世呢啲離地之外咧，就係永遠都唔使翻工噶嘛，啲人係永遠唔使做嘢，使之不盡嘅金錢。咁所以其實佢係建構咗一個 件衫都唔使換， 係啦，建構咗一個係即係同我哋即係完全即係唔同嘅一個，即係其實可以講話係一個幻想嘅世界嚟嘅。 不過我自己即係我自己人文學科。嘅底啦，咁我其實喺讀書嘅期間咧，就即係當睇電影嘅時候咧，真係當讀書嘅方式咁去讀，咁啊逐個逐個嘅電影導演咧就會去睇，咁啊所以即係通常都會啃硬啃一啲可能好悶嘅電影咧，都會由頭到尾啃到尾，咁可能閉關一兩日就由朝到晚就睇完一個電影導演嘅主要嘅作品咁樣。咁譬如一講到啲武俠片啊，咁譬如我就好印象深刻就係胡金铨啦，咁即係。就老師雅思都有做胡金铨嘅啲研究，其實我記得喺當時都有喺學校開咗啲相關嘅研討會去講。咁譬如當時嘅譬如講到最早，譬如龍門客棧啊、大醉俠啊，咁有啲其實係要喺廠景度去拍攝，因為當時邵氏系統你係要廠景你先拍到，咁你冇得去出去拍外景啊。嗰啲咩沙漠更唔使諗啦，直情就喺個廠裏面去處理。咁但係你如果要做到嗰種真實感，俾人哋覺得好真，咁要點樣呢？咁可能就要喺佈景啦，同埋嗰個服裝啦，同埋裏面嗰啲嘅道具裏面咧，就要花啲功夫去落手。咁然後就即係、就是、我睇翻聽佢哋開研討會講嘅時候，即係佢話胡金铨導演佢裏面就好仔細咁做咗好大量嘅對明朝嘅服裝啊、明朝一啲細嘅道具啊嘅一啲嘅考證。咁然後佢亦都用咗好多嘅方法喺個畫面嘅即係叫長景調度上面擺好多嘅層次落去，令到嗰啲嘅部分係出到，譬如前景就可能影住鄭佩佩啊喺裏邊啦，咁然後後邊中景嘅時候就有嗰個餐廳嘅佈景，咁然後再遠啲可能個窗口外邊就會即係當然係個廠裏邊個窗口嘅外邊咧，就會有啲人行嚟行去，亦都會見到嗰啲可能街外嘅人啲服裝咁，佢就借住啲咁嘅方法去展現一個所有嘅層次，咁亦都即係龍門客棧咪客棧啊嘛，咁大醉俠裏邊都有啲客棧嘅畫面，咁就借住啲咁嘅室內景去創造咗一個我哋對早期明朝嘅一個想像嘅空間。咁我覺得呢個都好，我自己好覺得好重要，就係、是、因為好多時睇書咧，就佢個記憶力咧。你係一個文字記憶力，唔係每一個人咧都有咁強嘅文字記憶力，一睇完就知道噏乜或者記啦嘛。咁但係影像咧，佢就好容易可以幫到你去記低一啲東西。就算嗰啲東西係得個六七成啊，有啲唔準確啊，或者乜都好，佢都係一個印象。有咗個印象之後咧，就可以修正、可以增強、可以reinforce 係嘛？但係你冇咗個印象咧，你就冇其他嘅機會去入手。咁到你長大咗之後，你就變成咗一個冇嗰啲認識嘅人。咁所以我覺得影視都係功德無量嘅一樣嘢。我知道 你咁樣講咧，胡金铨咧，我又再拆開少少，講到呢、這、一個即係佢對明朝服裝啊嗰啲咁嘅認真啦。咁我又諗翻我細個睇即係電視台啦嗰啲咧，其實喺我眼中咧，我只有發覺嗰啲古裝片嘅所謂嘅服裝咧。只係得譬如嗱，最新嘅你當係文初啦，一類服裝啦，跟住咧就係清代嘅服裝。咁再之前嗰啲，其實由明朝再打上去咁多年嘅，其實絕大部分嘅古裝片，佢哋嗰啲服裝咧，其實係冇乜分別嘅嚇。最特別我睇過有一個報道就係話有啲人發覺咧，當年有一套叫做《決戰玄武門》，翁美玲。咁係玄武門啊嘛，咁啊唐代啦，咁咧揾到佢個片段就係佢件衫，跟住咧有啲人咧發現咧喺《射雕》裏邊阿傻姑陳安盈拍嘅即係飾演嘅傻姑，喂原來佢哋係著緊同一件衫嘅，即係唐朝嗰件嗰、那個服裝同埋宋朝嘅服裝喺某一啲或者大部分嘅電視劇裏邊咧，其實係冇乜大分別嘅啊。不過咧，我又再諗到其實去到某一個我記得八十年代我細個，突然間有一個震撼，就係咧 發覺咧有一套戲叫做《歡樂長安》，我諗好多人你哋都冇聽過啦。咁點解我會記得呢套戲咧？我發覺咦，嗰套戲裏邊嗰啲女士著嗰啲衫，唔係講宮廷，《歡樂長安》講呢個唐明皇、唐玄宗啦，同埋佢嗰啲後宮。喂，點解嗰啲衫咧特別唔同嘅啲女士？同原本即係一般就係咁樣嚇 V 領咁樣噶嘛嚇，但係嗰套戲裏邊嗰啲喂全部咧嗰啲嗰個領好低嘅，咪直接啲講即係低胸嘅。咁樣呢個其實後屘我發覺原來唐朝嘅時候咧，嗰啲侍女咧，尤其是上層社會咧，又真係嗰啲就係佢哋著嘅衫就係比較低領，甚至乎係低胸嘅。咁啊去到極致啊，當然就係我諗幾年前、十年前。內地有一套《武媚娘傳奇》出咗一個即係叫做即係去到最盡啊，即係拉到最低最低，結果物極必反，結果好似話俾政府佢要求去全部遮掩翻曬啊嘛， 要加翻個心口 係啦，係啊咁樣啦，咁呢個就係即係好多時影視作品佢反映嗰個歷史啊朝代，第一件事就係、是、我睇嘅就係可能影像上面。服裝你要處理啦，場景要去處理啦，咁可能之後我可能講多少少建築上面好多古裝片都係令到我去主變咗我主力就係睇唔同古裝片嘅歷史建築啊各方面係啦。 不過有個矛盾嘅地方啊，頭先啊卓然啊你講得好啱啊，就係可能我哋會以為影視作品如果拍得唔夠認真，佢啲考證唔係胡金全式嘅，就有時會造成咗好多誤解，咁佢讓我哋可能會覺得。嗰啲劇集可能介紹嘅都係一啲錯嘅歷史咯，我哋唔好睇咯。咁但係其實唔係咁嘅，我覺得冇一啲誤解，你就冇得講翻正解係點，係咪啊？即係所以都唔係冇價值嘅。我就記得我好有印象咧，有出香港電視台播嘅電視劇係講唐朝，講唐太宗時代。那個即係顧惠其名，因為我講佢唔好嘅嘢。咁係咩咧？佢總之第一句對白，成出戲第一句對白，我就覺得出事啦。就係、是、講唐太宗嘅時代節度使嘅情況。咁唐太宗嘅時代，節度使應該未係一個制度嚟嘅，即係未會成立嘅。咁然後個演員第一句講係咩咧？就係講阿唐太宗點點點，哇死火！唐太宗未死噶嘛，點會叫太宗咧？係咪？即係貞觀皇帝咁樣，或者係皇上係咁樣。咁所以一開始我覺得哇，呢出戲我睇唔到落去啦。咁但係其實如果即係真係有心機去睇，裏邊究竟有啲咩誤解，你自己可以去睇得到出嚟，並且可以話到俾人聽，咁都唔壞啊。 我以為你想講。講話同朕 check 呢 嗱，我即係人民學科，其實你睇唔睇得開嘅。你如果你好硬咧，話所有有問題嘅你就接受唔到咧，其實你陷入咗一個象牙塔裏邊。但係你要同公共溝通嘅時候，你就要明白啲咩拍攝嗰陣時好艱難，好多細節要兼顧。下一節繼續講。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啊，其實正話講到好多嗰啲電影嘅話題咧，我諗咧由細細個咧，其實咧嗰啲咁嘅想像咧有時都好深刻嘅。我細個睇得記得最多咧就喺讀書咧，咪翻學前咧，咪六點零嘅時候咧會播一啲早場啊，咁啊大台播早場啊嘛。咁我當時咧成日睇咧就係《腦洞》同埋《飛越十八層》， 或者朝頭早都係。 一朝咧就嚇醒㗎啦！啊，《腦洞》咧每一次播嘅時候會講 腦洞，好提神 咁樣話。咁《飛越十八層》勁恐怖啦！佢係朝頭早睇《腦洞》咧，睇完咧就心寒咁咧就行翻學校，即係所以咧就好深刻。咁而我成日都覺得咧，依啲嘅影視嘅作品最緊要真係入腦，尤其係細路仔咧，真係會極大咁樣，即係塑造咗啲世界細個嘅啲觀念，都係由佢哋塑造。 係啊，但係即係如果太入腦嘅時候咧，有時咧又影響咗我哋咧對歷史嘅一啲嘅即係印象嘅。嗱，譬如我舉兩個例子啦。第一咧就係你上一次都提過嘅《決戰玄武門》啊。咁啊，我記得嗰陣時播嘅時候咧，中史嘅老師啊即刻就走嚟同全班同學講，就話：哎呀，佢唔係決戰玄武門啊，應該係玄武門之決，係唔係咁樣大打一場嘅嚇？又或者係咧，我成日心裏邊都有嗰個疑問。咧就係阿康熙個诏书咧，係咪真係傳位十四王子，然後俾人改咗做傳位於四王子？即係呢啲咧都會令到我哋嚇對於我哋嗰個歷史嗰個認識咧，好多時都會俾呢啲咁樣嘅好受歡迎嘅戲咧影響咗嘅。 咁唔止添啦，即係你頭先講過嘅金庸，喂，香港人啊！ 大部分對於即係如果真係有興趣對於宋朝歷史嘅，其實好多時就係俾金庸嘅咁多套作品，由《射雕》《神雕》，甚至去到講緊元朝嘅呢個《倚天》咁樣，全部建構曬嗰啲咁嘅基本對於即係宋朝啊同埋外族之間關係，全部俾佢建構。其實咁你慢慢即係讀書大個，你發覺喂，其實好多嘢真係唔係咁樣嘅喎。 第四十四啊，雍正繼位嗰個問題其實大話題嚟啦，喺即係好多清史學家其實不定咁樣有拗撬啊，或者有啲新嘅史料出土啊咁樣。咁但係即係最近嘅講法都話，其實滿文同漢文嘅版本都一致嘅。咁照計就應該嗰個選改嘅機會就唔係好大嚇，咁應該就係㗎啦。咁但係咧頭先我哋講到嗰、那個所謂影視佢哋反映嘅真實咧，其實兩個層次問題嚟。第一個層次嘅問題就係究竟係個作者，譬如金庸咁樣啦，原來嗰個文本裏面就已經有一啲可能係扭曲或者係錯誤嘅地方啦，亦或係嗰個影視嗰個 adaptation 啊，即係佢去拍攝嘅時候，佢可能啲 props 啲衫或者係佢嗰啲對白唔係好正宗，咁以致我哋對歷史嘅曲解，即係會唔會係啲咁樣嘅咧？嗱，如果係第二個層次嘅問題咧，就較容易解決啦，咁就係可能拍得一出好啲嘅，成本大啲嘅。咁啲衫就唔好用翻以前嗰出戲用過，或者啲 shot 就唔好用翻成吉思汗又有過嘅，你去拍第二啲即係咁樣就好容易解決。咁但係對於個原作者，可能佢對歷史嘅見解，或者甚至乎可能有錯誤啦，咁樣嘅情況咧，如果真係有嘅話咧，我哋有時可能要思考嗰個影響究竟係啲咩？嗱，嗰個錯誤咧，我哋就可能係一啲事實嘅錯誤啦，譬如年份啊，或者係可能啲官名啊、人名啊。嗰啲錯失，咁呢個就真係好難搞，但係亦都好明白嘅，錯就係錯。咁但係有啲牽涉一啲觀念啊，即係譬如元武門究竟係一場點樣嘅事變？究竟是大打一場啊，被人偷襲啊，定是有一些可能不為人知的一些細節咁樣即係好難去講嘅。咁但係史觀嘅問題反而大啲。咁有時個史觀嘅問題，譬如係咩咧？金庸武俠小説裏面尤其是講到宋朝咧，好容易就有好強烈嘅漢人中心嘅思想。咁、漢人中心嘅思想個弱點就係你會覺得嗰班外族人咧，邊個民族咧？而家我哋叫係奸國嚟嘅。他哋是害你的，即是去屠殺你哋啲即係主角佢個家庭啊咁樣嘅。咁金庸佢就已經唔錯㗎啦。咁譬如郭靖佢喺蒙古人嘅世界裏面生活咗好耐，咁亦都有一啲可能係部分地接納咗一啲所謂草原文化嘅一啲特質喺度。咁但係譬如有啲可能對於我哋理解一啲歷史嘅重要問題嘅影響呢，分分鐘就我哋可能受影響而不自知啊。譬如係對錦衣衛嗰個理解，咁譬如明太祖同錦衣衛，咁然後就錦衣衛東廠，跟住就點樣去對嗰啲忠臣嚟作出好多嘅屍殺啊，好多迫害，呢啲係譬如胡金銓嘅武俠裏面一個好重要嘅內容。嗱，我唔敢話嗰啲錦衣衛嘅問題，嗰啲可能係明朝專制統治嘅問題，佢哋唔係好似胡金銓咁講，未必唔係。咁但係我哋就已經覺得講到錦衣衛。講到明朝的皇帝就有一個咁強的印象喺度，咁呢個就係阿卡文可能頭先你所講嘅，就係嗰種影響太大嘅話，以致到我哋可能係產生咗一啲強烈嘅意見啊，嗰啲未必係偏見啦，但係一個好強烈嘅意見，咁嗰啲意見究竟係唔係影響到嗰個歷史嘅陳述，或者我哋可以講到，我哋講錦衣衛有任何好嘢？都唔好得喎，我一講明太祖原來係一個都 OK 嘅皇帝嚟喎，咁樣可能會同嗰個影視嗰個印象相差太遠，就令我哋產生咗好大嘅討論困難。 佢個層次都幾多啦。第一個就係你講嗰啲錦衣衛啦，咁我哋冇辦法咧對明朝嘅錦衣衛東廠同埋西廠咧有一個正面嘅理解嘅，即係我哋就係對嗰啲嘢係好負面。咁同而咧，我哋普遍地咧係對宦官咧有一個非常之負面嘅角度。嗱，咁呢個負面角度，我諗古書都有嘅，但係現代係好強烈，強烈到咩咧？我覺得對我哋對直情去到教科書嘅地步咧，對於宦官咧都有極度嘅 嚴重的負面印象。 點宦官根本就是受害者， 係即係， 但係我哋睇得電視電影多，變咗全部都係奸嘅。 即係你會發覺每一朝咧講到咩一個朝代嘅滅亡，一定同宦官有關係啊！你用宦官就死，但係其實個世界各地咧呢一類型嘅宦官咧都係由好多孤兒啊或者部族嚟嘅奴隸而嚟，亦都好多時咧成為啲偉大嘅人物，甚至乎統治者或者統治階層。所以而對好多地方咧，亦都冇對呢啲宦官有咁多。即係所謂行咗公刑嘅一啲人物有咁強烈負面印象，咁呢個係東方一個特色。第二個就係正話講到雍正啦，咁其實雍正當朝已經有呢啲問題啦，咁啊即係有位做出咩《大義國迷錄》啊嘛，就係曾靖即係佢話佢唱佢啊嘛，之後雍正就話唔殺佢，你寫本《大義》，幫我將呢本《大義國迷錄》你我寫低嘅嘢，幫我宣揚出去逐個地方講，話俾我雍正皇帝有幾咁威武，即係佢周圍同叫人講我有幾威武。咁所以其實當朝就已經有問題。咁啊，有所謂咩清朝四大案啊，好多呢啲嘅誤解都係唔係冇乜誤解，即係好多嘅爭議都喺滿人同漢人之間傳來傳去。咁所以其實唔淨係一個影視嘅問題，佢應該係一個好長期嘅一個遺留咗好耐嘅一個民族爭議。咁如果用文化角度講，就好多人就係睇唔過眼同埋唔順氣。咁我覺得唔順氣咧，都係歷史真實嚟嘅，係咪應該要被記錄都啱？ 嚇，不過我覺得精彩嘅嗱，我就覺得我哋唔需要爭論嗰個影視咧，究竟佢係反映幾多嘅現實，或者係可能同我哋個歷史觀念好有啲咩嘅，即係好強烈嘅影響或者互動。咁但係講到底咧，我覺得有時一個時代佢嘅影視作品咧，其實反映嗰個時代嘅史觀，即係正如我哋之前講過文學嘅時候咧，都講如果佢同嗰啲文學作品，佢唔係反映到嗰個社會上面嘅道德風尚，或者係對是非啊，或者係一啲可能係男女觀念啊等等嘅一啲普世嘅睇法咧，佢唔會受歡迎。如果我哋一啲受歡迎嘅文學作品或者影視作品能夠流傳落去咧，好有機會佢係反映緊當時對於嗰個歷史嘅事件，或者係對於嗰個時代嘅一啲理解咯。譬如阿胡金泉，佢講錦衣衛比較負面嘅邪惡嘅，咁呢啲同我哋喺即係胡金泉時代嗰啲中國歷史嘅教育，或者係可能一啲重要嘅對於明朝嘅或者特務政治嘅討論係一致嘅。就係佢反映緊嗰個時代就係咁樣睇，咁冇壞啊。或者我哋如果又係功利啲咁去睇，睇啲電影咪睇到六七十年代香港社會。究竟怎樣去理解一個時間？ 唔係，啲影視好多時都係我哋認識啲咩帝王將相嘅好方法。我哋好多時都係拍嗰啲咩帝王將相嗰啲故仔噶嘛。 係啊，所以咧你講起咧就係話，即係影響咗我哋點樣去睇一啲嘅即係歷史嘅人物啦。你講錦衣衛啦，我就即係想起咧，我最近睇到一套戲叫《The Lost King》啊。咁個 King 係邊個咧？就係講King Richard the Third 啦，即係 李七 三世啦嚇。咁 李七三世 嚇，咁就係其實咧係根據一個真人真事改編嘅，就係話喺2012年咧就有一個即係業餘嘅即係一個女嘅歷史愛好者啦。咁佢就好想想去揾到咧，李察三世嗰個即係遺骸咧。其實係唔見咗嘅，咁究竟佢埋咗喺邊咧？咁根據佢自己即係一啲嘅即係做好多嘅研究咧，佢就認為係一個修道院嘅停車場下邊咧，就可能就係有呢個遺骸。咁佢就真係咧，即係用咗好大嘅努力咧，咁啊真係發掘咗出嚟，就真係俾佢揾到嚇。咁但係當然啦，呢套係一個電影嚟噶嘛，咁啊電影當然係即係同嗰個事實咧係有少少嘅扭曲嘅。咁扭曲咗啲乜嘢咧？就第一就係話佢係其實真人真事咧，就真係佢係其實有同大學合作嘅，咁係一個即係團隊嘅一個發掘嘅考古嘅一個 project 嚟嘅。咁但係故事咁梗係講到係話我自己一個人力排眾議，自己即係獨力去揾到呢個遺骸啦。 跟住俾人呃埋。 係啦，係啦。咁但係第二個即係我覺得喺個電影度有趣嘅咧，就係佢自己有一啲嘅幻想，就係、是、個幻想咧，佢真係見到呢個皇帝嚇，咁有一個溝通嘅。咁佢見到個皇帝咧，同我哋一直認為嘅皇帝咧係有少少唔同嘅喎。咁原因咧，個皇帝就同佢講啦，其實你哋點樣去認識我咧，就係根據莎士比亞個戲劇去認識我，而莎士比亞咧將我寫到好差，話我係一個衰嘅皇帝，因為我係一個即係 佢嗰個kingdom 佢個王朝咧係輸咗嘅，打輸嘅人就會俾你哋講到話係一個衰人。咁佢係有一啲咁樣嘅討論咧喺嗰套戲嗰度。咁其實佢係將兩樣嘢，即係將個事件再將亞莎士比亞嗰個戲劇作咧兩樣嘢擺埋一齊討論，我覺得係一個幾有趣嘅一件事。 即係佢呢個電影，我又要有啲嘢真係忍住不能不説，就係咩咧？佢正話講嘅係考古嘅問題。咁我睇過一個考古嘅專家啲嘅訪問，佢講得好有趣。佢話考古係一個想像嘅學問。佢話考古就係發夢，佢話點解咧？你其實唔係喺個地下度掘就得嘅，佢首先要想像到嗰度有嘢，然後先掘落去，咁就會掘到嘢。其實好魔幻嘅諗法，你明唔明嘛？即係我想嗱，我想像嗰度有嘢，然後我需要掘噶嘛，咁而我又掘到嘢，所以佢就係由一個想像出發嘅一個幻想。咁仲有最出名係咩咧？當然好多中國嘅墓穴啊嗰啲都係咁。亞歷山大港嘅舊嘅本身亞歷山大嘅地方。就係咁掘出嚟，咁就即係希臘亞歷山大嗰啲，咁咧亦都有個隱伏，我哋覺得嗰度就係曾經係亞歷山大嘅墓穴嘅附近嘅一個舊嘅城區嘅部分，咁就係咧變咗係本來咧就而家嘅亞歷山大裏邊，即係埃及裏邊嘅一個民居嘅外邊嘅有民包埋民居包埋個公園嘅一個範圍，咁但係佢要向下掘咧，就一直要掘到落去地下水源嘅地方，差唔多我睇個影片裏邊咧，差唔多有30米深嘅範圍，咁佢就一直咁掘落去。真係最尾咧，俾佢揾到咧，嗰個亞有個亞歷山大嘅像喺裏邊。咁我成日一睇就覺得好有趣，就係咩？就係、是、會唔會喺埃及邊個地方掘落去都要揾到啲嘢？咁如果真係會揾到，咁所以咧，我想講嘅就係想像力係好重要，同影視作品一樣，有想像可能就會改變到世界。下一節繼續講。各位好，翻到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咁啊，上一節尾啦，咁啊忍唔住講啲考古嘅啲嘢，因為對呢方面真係好有興趣，覺得佢哋好神奇，好似係離題，但其實都唔一定。點解咧？因為考古嘅掘出嚟嘅其中一啲發現咧，其實係一啲即係好多時都係啲建築物啊，好多時都係啲場景。我認為即係嗰個電影裏邊一個真實感嘅其中一個重要嘅來源咧，就係嗰啲場景嘅真實。即係你只要嗰啲畫面見到嗰啲場景好恢宏啊真實咧，你就會覺得哇，嗰度真係好似翻返去古代咁樣。 我就係即係搞建築㗎啦，咁我又係有職業病，睇戲其實就成日都喺度睇嗰啲場景，咁啊又對歷史有啲興趣咧，咁咪即係揾破綻咯，咁啊睇下你嗰啲場景究竟啱唔啱呢個朝代啊咁樣啦，咁啊頭先啊卡文又講過決戰元武門啦嚇，元武門之變咁，其實呢一個咁樣嘅議題咧都好有趣嘅，我譬如除咗睇無線嗰套決戰元武門之外，有另一套電影啦，《有爭》啦嚇，羅卓耀。咁佢其實就係我覺得睇咗咁多套同元武門有關嘅，其實我覺得拍得最好嘅就係嗰套嗰個場面嚇。咁佢嘅所有嘅場景啊，裏邊個故事啊、流程啊嗰啲，我非常欣賞。但係咧，我近年咧又發覺一樣嘢，其實呢個咁嘅元武門之變究竟喺邊度發生？其實我再睇翻啲記錄，其實喺歷史上。其實都有啲爭議，究竟所謂嘅血戰元武門，究竟喺元武門嘅外邊發生咧，定係喺裏邊發生咧？其實原來咧歷史上咧都冇一個即係一個權威或者係一個肯定嘅答案，即係有啲人話喺裏邊，有啲人喺外邊。咁呢個就係我引發我去諗翻呢樣嘢啦。第二就係阿嘉齊頭先提過胡金泉啦。咁胡金泉其實就我自細就冇睇嘅。自細我睇啲無線電視啊嚇麗的啊嗰啲啊，咁胡金泉我其實大個之後先睇嘅，咁但係我自細睇嘅好多電視啊、電影啊、古代啊咁咧，慢慢我去多啲研究建築史咧，咁其實就多數我睇中國啦、內地啦或者香港啦或者日本係比較多啲嘅呢啲，咁我係睇佢唔同嘅地方啊、唔同嘅年代啊，究竟啱唔啱啊嗰啲咩木構建築嘅風格。咁咧胡金泉咧，我諗起其實我係大概幾年前到咧發現咗有兩套胡金泉嘅戲，一套叫做《空山靈雨》，另一套叫做《山中傳奇》。咁呢兩套咧好特別嘅，即係我令到我有啲大開眼界，就係發覺咦點解裏邊嗰啲建築物咁得意嘅， 有啲似日本建築嚇，好多嗰啲木地板啊、趟門啊嗰啲啦。咁但係嗰啲形狀啊、外形啊，或者嗰啲構件咧，又有啲似中國嘅，尤其是明代啊、清代呢啲嘅。咁跟住又有啲，譬如似日本嗰啲咧，又會令我又覺得有啲似唐代或者唐宋早期啲嘅。咁後屘我發覺咧，原來胡金铨原來當年咧係呢兩套戲咧係特登去咗韓國嗰度去拍嘅，喺深山一啲嘅寺院嗰度拍。咁嗰個咧就帶俾我咧有啲新嘅對於影視作品點樣影點樣去表達嗰啲木結構啊建築啊，或者當我去理解呢啲，有時明明嗰個古仔係講緊中國嘅暗示係明朝啦。咁但係其實原來佢會去咗另一度拍嘅，咁呢一樣嘢其實喺譬如有另一套啦，即係呢個《刺客聂隐娘》，其實都有呢個情況出，佢係講緊唐朝嘛。咁但係最出名嘅就係佢其實喺日本嘅好多唔同地方嗰度拍嗰啲木結構，點解咧又講得通㗎？因為中國嘅唐朝嘅建築其實一路係傳咗去日本之後，喺中國慢慢再演變，已經唔再用翻唐朝嗰啲咁嘅建築物去嗰啲形式去起，但係咧日本咧佢繼續重複啦，或者係繼續保留住。咁所以而家我哋睇好多日本建築。其實係好多人都會覺得係反映緊唐朝或者宋朝嘅時候嘅中國嘅建築嘅風格。 係啊，譬如我哋其中有日韓嘅關係，譬如我聽你講，依家就聽你講建築啦嗰陣時，咁我哋一齊去韓國噶嘛。咁佢譬如有啲韓式嘅嘢，都好啲接近好似日式嘅原則咁樣嘅東西，即係可以喺公共私人空間交界，你可以隨行 升起咗塊木板， 係 咁喺坐喺上面。 咁所以韓屋嗰啲舊式韓屋都有好接近類似嘅啲結構。咁我覺得依啲都係你正話講嗰個問題，即係哇，咦，好似中間兩樣之間嘅交界，兩種嘢都有嘅一個結合。咁我諗對你嚟講咧，睇依啲嘢都係幾迷人。咁我哋又不如就亦都可以即係轉一轉嗰個嘅話題啦。我最近我知道咧，即係你哋講正啱啱講下建築啦，咁有出電影啊嘛，就係粗礦派建築師。咁我知道咧，你哋有組織到咧，建築師有組織到一齊去睇嘅喎。咁你睇咗三個幾鐘一齊坐埋，有咩感受咧？咁不如大家傾下偈。嗱，我都有睇嘅嚇，講。 咁我就唔係喺嗰次嘅活動嗰度入去睇嘅，我自己睇嘅嚇。咁我覺得有少少失望嘅咧，就係佢冇真係去解釋乜嘢為之一個粗礦派嘅建築啦。我諗普羅大眾睇，如果冇一個即係本身有一個認識嘅時候，其實睇完亦都唔會知道乜嘢係一個粗礦派嘅建築。咁乜嘢粗礦派建築咧？其實你會見到咧，嗱你會喺個套戲嗰度睇到話，即係美國人佢哋啊對於呢啲咁新穎嘅建築，佢覺得嚇好靚啊，好摩登啊咁樣嘅嚇。咁其實因為成個即係所謂嘅現代建築或者我哋講嘅摩登呢個建築嘅思潮，都係喺歐洲係開始先嘅。咁其實係大約係一二戰中間咧嘅時候，已經有一啲咁樣嘅新嘅即係摩登嘅建築嘅一啲嘅諗法。而呢啲諗法咧喺歐洲開始嘅時候咧，亦都慢慢咧就帶到過去美國嘅。咁當時實在喺二戰嘅前夕嚇，喺30年代嘅時候咧，就已經有一批嘅歐洲嘅建築師咧就移咗民去美國，就好似嗰、那個即係戲嗰個主角咁。咁但係個戲咧就即係將佢安排咗喺二戰之後嚇。咁呢啲過咗去美國嘅建築師，咁有好多係非常出名嘅。例如 Walter Gropius 就係嗰、那個格羅佩斯啦，我哋中文譯嚇、就係包豪斯其中一任校即係校長啦。咁佢過咗去美國嘅時候咧，就成為咗哈佛大學建築系嘅系主任嚇嘅負責人嚇，又或者Miss Vanderwall 嚇。咁嚇呢啲都係一啲好出名嘅即係歐洲嘅建築師過咗去美國。佢講去美國嘅時候，喺30年代咧令到咧美國建築師就好大嘅即係衝擊啦，見到歐洲嗰啲嘅作品嘅時候，咁所以佢哋喺 MoMA 當時紐約嘅即係藝術中心咧，就搞咗一個即係展覽嘅。嗰個展覽咧，佢就加咗個名俾佢，就話呢啲叫做即係 international style 啊，係國際風格。咁就係話咧，其實呢啲係歐洲產生嘅摩登嘅建築咧，全世界都可以起。即係全世界都適用嘅，咁所以先至會有一個即係全球化咧，呢啲咁嘅摩登建築變成流行。咁呢啲摩登嘅建築，呢啲現代建築點樣變成即係我哋所講嘅粗礦派咧？就比較後少少嘅，其實去到50年代喺英國嘅時候咧，就係話一開始嗰啲嘅建築師開始有啲嘅好多嘅討論啦，即係話喺戰後有咩啱我哋嘅建築物咧？特別係喺一啲公共建築上面咧，佢哋好多時會採用呢啲咧，你會見到個體量好大嘅，好大嚿，係好一個大盒，清水石屎。 好實用，強調嗰個實用嘅，但係實用得嚟佢都有個美感嘅嚇。咁所以佢先會即係話佢係 brutalism 啊，即係好似好粗礦啊，好大嚿嗰、那個。咁 但係睇翻你講過早期揾安藤忠雄喺個起個公園俾人鬧到鬼咁。 咁所以其實你就睇翻套戲咧，我就覺得佢冇解釋到乜嘢係 brutalism 啦。有機有可能啊，我解讀嘅話咧，其實佢只係抽咗嗰個 brutal 嗰個字嘅，就係話即係個主角嗰、那個那個生活，佢嗰個經歷 粗礦的建築師。 係啦，係啦。好受到即係抑壓啦，好受到即係嚇好慘咁，咁所以我覺得有可能係咁樣啦。 我以為我係走火入魔啫，估唔到卡文你都咁走火入魔嘅，你咪太認真啦，睇套戲啫。嗱，我又要講翻啦，我都係冇跟學會去睇呢一套嘢嘅。我就嗱嗰套戲三個鐘啦，我啊睇咗差唔多六個鐘啊。點解咧？因為我喺飛機睇嘅，夜機添啊。咁我睇半個鐘，又瞓翻半個鐘，咁跟住又睇半個鐘，所以咧明明三個鐘，我啊睇咗六個鐘啊。咁啊其實我覺得又嗱。都是一套戲啫，又未必需要真係好認真咁樣去話佢究竟裏面講嗰啲係咪 brutalist 嘅喺歷史上面或者理論上面嘅 brutalist。不過講真的，我又唔介意佢唔係去好準確咁表現呢個 brutalist。不過我又唔明點解佢要改呢個名咯？究竟佢想講乜嘢咧？咁其實係咪講緊建築師佢嘅生活咧，或者佢嘅形象咧？呢方面我反而興趣大啲喎。即係佢裏面表現嘅建築師，哇！真係悲慘啦，嗱開頭啦嚇，後屘就成咗名。其實成咗名之後都悲慘，糜爛啦，又吸毒啦嚇，總之都係西片。通常會出現的吸毒和性啊呢啲咁樣嘅場面啦， 同埋要貼錢去起自己的設計。 咁係咪喺影視世界裏面建築師的形象係咪真係咁咧？我又反思一下。 係咪真的要貼錢起自己建築物嘅？應該唔使啊。 都唔使啊嘛，起自己建築物。 有冇試過啊？我暫時未試過嚇。 我 即係揾笨都有嘅。 我即係跟我講少少之後連好，哇！加齊再發揮啊！首先要講就係命名啦。我睇落去咧，佢有啲接近咧，就南非有個小説家叫庫切啊，佢好出名嘅小説叫《恥》啊，《Disgrace》。咁其實咧，佢就係講一個人嘅，本嚟一個高級嘅人物嘅 downfall。咁就 disgrace 就係即係恥辱嘅生命。咁佢就講佢一直咁樣俾喺英國教書俾人炒咗，又去南非，全家有好多問題，然後一件事真係太殘忍， 越嚟越慘啦。 係咧，電檢問題我唔可以喺度講，即係太淒涼啦嗰個故仔。咁其實個裝潢咪有啲接近呢條所謂高級嘅知識分子、高級嘅人物向下走嘅 down 科嘅一條路線嘅一個描述嘅。咁而佢所以 disgrace 呢個字就同嗰個 brutal 有啲接近，即係其實佢形容緊嘅係一個高度濃縮嘅生命嘅解釋，即係其實係解釋嗰個人嘅生命係面對個好殘酷嘅。咁佢主要就係講佢面對個殘酷，就係嗰個所謂有錢人對佢嘅施壓啦。即係其實佢不斷咁好似欣賞，其實就唔係欣賞佢，一路嚼佢，然後應該有啲性方面嘅侵犯係啦，侵犯啦。咁所以成個故仔係核心，其實喺嗰部咁，但係佢結合嘅東西係另一個層面嘅，就係猶太人嘅苦難嘅側面。咁呢個咧，我點解要帶出嚟講咧？就係呢個戲點解冇預期咁成功咧？就因為其實本身嗰個主題又好，個男主角又好咧，好善於拍呢啲喺災難裏面受難嘅猶太人啊，啲即係啲慘嘅民族。咁但係呢個反猶嘅故事或者反猶嘅敘事咧？就喺美國可能仲好受歡迎，但係喺世界其他地方咧，越嚟越說不下去。呢個其實係主要嘅問題。呢個係大家如果覺得你其實你曾經好慘，但係而家你未必咁慘啦。你可能仲要係 即係仲賣慘， 仲要係搞人哋嗰方面。咁呢個可能係當代一個問題。 嗱，其實我哋今日咧講種種話題咧，我覺得共同指向緊一個好大嘅變化。嗰個變化就係我哋對影視作品，尤其是涉及歷史因素嘅元素嘅嗰啲歷史作品咧，我哋會要求佢嘅好強烈嘅真實，無論係建築嘅場景，無論係佢服裝。我知道喺中國內地咧，有啲電視嘅製作咧，甚至乎係用科學嘅方法嚟去研究咧，唐朝啲唔同嘅服裝究竟真實嗰個顏色係點？我哋點解會對一啲可能創作嘅，或者可能提供我哋想像空間嘅一啲作品咧，我哋去到一個要求佢好似係反映緊教科書式真實情況嘅一個層次咧？究竟係呢個咩回事？ 原來就批判緊我喎。 係啊，我 係咁嘅喎。 係啦，我覺得就咁樣啦，即係我覺得個電影裏面其中最後嗰一幕就係影住一個倒嘅十字架，咁其實都係一種所謂嘅敵基督啦，或者係即係倒轉嘅一個好邪惡或者殘忍嘅狀況，其實都形容緊大家對移民表面友善，其實實質上好殘酷嘅情況。各位好，回到第四節的學人沙龍，上一節講就是粗礦派建築師，其實裏面我剛才也有講，如果他們討論移民關係、猶太人族群的在美國的一些困境、或者戰後的一些情況，或者講一個人或者角色的向下沉淪的一個情況，其實那套戲都叫完整和清楚的，就沒什麼問題，但是他叫做將這個專業人士呢、這個建築師作為一個容器，去裝咗好多嘢落去呢件事，咁就可能對於班建築師自己睇落嚟講咧，就有啲係覺得咧唔係好舒服咁樣啦。 唔係嗱，我覺得得意嘅就係兩位，你係真係建築嘅專業人士，如果係有一個涉及你相關行業嘅角色，就會牽動到一啲情緒，即係究竟真實唔係咁樣嘅嗱，即係突然之間有個電視劇，可能係以一個歷史研究者做主角嘅，可能都會覺得讓我有個好強烈嘅情緒牽動。我哋唔係咁樣做研究嘅咁樣，或者係嗰啲嘢唔係咁樣嘅。咁但係即係都係個頭先我喺上一次臨尾講一個問題，就係點解我哋咧可能係對一啲涉及我哋嘅專業啦，或者可能一啲涉及過去嘅歷史嘅一啲話題咧，我哋會咁緊張嗰個真實性。呢樣嘢我覺得先係比較特別嘅地方。 係啊，呢個話題咧，我要牽引到咧。有一次我同即係大家傾偈啊嘛，即係整個頭嘅時候咧，咁我講啊，其實咧都唔係好多影視作品咧講建築師，我咁講啊咁樣。即係佢話：梗係唔係啦，香港好多噶。佢話：我入建築咧就是、因為我睇過乜乜乜乜叫乜乜。嗰個卡文可唔可以講下，其實係乜乜乜 邊套令到你唔入歧途啊？ 嗱，其實咧，我哋嗰個年代嘅人咧，佢好多讀建築咧，都係因為睇咗《今生無悔》阿温兆倫做嘅建築師叫做高天俊。咁啊，點解會咁緊要咧？就是、因為其實我哋當時咧都係啲喺屋村學校讀書啊，咁啊，即係或者係啲即係唔係真係好識好多乜嘢為之專業人士，咁啊都係靠啲即係電視電影，咁啊你知道有律師有醫生咁。咁但係咧嗰套戲咧就突然間即係有個新嘅即係專業俾介紹到俾我哋識喎，就係、是、哇有建築師係起樓去設計師嚟嘅， 即係勁過地盤㗎喎。 咁啊，梗係啦。同埋當時咧有一個好緊要、好緊要嘅一個即係context 就係咧。當時是中國銀行落成了沒多久、開始我們就知道哇有棟新的大廈落成、有個建築師很出名叫貝月明，温兆倫在那套戲裡就有一個很經典的對白，就是他帶個女主角上到去、山頂望下去見到中銀大廈，他就說、女主角就問他、你是不是想做第二個貝月明、他就說不是，我要做第一個高天俊。咁呢個説話咧就好打動咗我哋呢啲當時係即係少年啊，諗緊即係我的志願係咩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啊，我哋都可以做一個好出色嘅建築師喎。 你女仔面前我都講唔少啦呢啲咁嘅對白。 我唔信你冇受到温兆倫嘅影響啊 ，Stan， 我哋係同年代嘅。 喂，但係即係神奇喎，明明高天俊係成套劇嘅大反派嚟喎，但係你睇完佢之後會令到你想讀建築。又會咁奇怪？我睇完之後，梗係想做黎明，梗係我嘅職業，梗係想做浪子噶嘛？有乜理由會變咗做嗰個反派嘅建築師？ 男人唔壞，女人唔惡，一個壞嘅建築師梗係非常好啦。 一個浪子建築師咯， 咪係咯，唔係非常正。 咁都係嘅，冇衝突嘅，兩樣又可以做浪子，又可以做建築師嘅。咁不過你又令我諗翻起，其實咧，我自細都睇都有唔少嘅人，電視劇啦，或者電影都有，其實都有好多都講建築師啊，即係另外一套啦，譬如《創世紀》啦嚇，陳錦紅做建築師啦。咁不過又係奸嘅，其實佢就唔係真係一開始係奸，佢一開始係忠嘅嚇。最出名係咩啊？ 公平咩？ 公平咩？佢其實都係本身係一個好有理想嘅嚇開頭，只不過佢發覺話佢話出邊嗰啲 我都試過想安分守己啊。 係啦。 咁樣喺度炒高個市，搞到啲人買唔起樓，咁同埋即係一定要係出好多蠱惑啊，做好多唔好嘅嘢先至融入到個商業社會咁，慢慢佢又腐化咗。咁但係最後變咗成套戲嗰個大奸角啊。咁另外我又諗起嗱，譬如再翻去一啲外國啦，咩不道德的交易嗰、那個嗰、那個Demi Moore 嘅老公又係做建築師，咁又係好霉啦，跟住又出賣個老婆啦，俾個富商。喂，我諗下，其實好多都係講緊一啲負面嘅，喺影視作品裏面建築師嘅形象都好負面嘛。不過我又諗起有一套就唔係令我想讀建築，因為嗰套咧係嗰個影視作品咧已經係遲少少，我已經係差唔多讀到最後嗰個階段嘅。咁但係咧又唔係電視劇，又唔係電影，係咩咧？廣告啊！咁啊，當時我諗90年代中後期咧有一個。金城武主演的一個一系列的電信牌子的一個廣告，咁裏邊金城武就係扮演一個建築師，佢嘅最出名的台詞就話：做建築師係我自細的夢想咁樣，咁上下咁。喂，即係金城武喎、啊，喂喺我眼中其實我真係找不到有邊一個。男演員係仲靚仔得過金城武，嗰陣時作為一個啱就嚟畢業嘅，我見到佢，哇！唔通我嘅未來就係好似金城武咁樣？咁所以令到我即係好有熱誠咁樣去畢業，咁樣去進入呢個社會。咁呢一個係我比較少數啲見到係好正面咁樣講建築師呢個行業嘅。 我又問到你兩個，咁你覺得點解？可能你比較多負面嘅喺建築師度，你哋兩個覺得點解？定係覺得其實都唔關事？ 其實我又再講少少咧，即係其實可能喺好多時都係，其實真實嚟講咧，都唔係真係影視作品嘅，即係尤其是啱啱出嚟嘅畢業，比較 young 啲嘅，好多時都係會覺得我好想做一啲設計嚇，我嘅理念、我嘅理想，個個都係。跟住你一做一啲商業建築，你見住嗰啲咁嘅發展商 developer， 咁人哋出錢唔係要去培養你呢個建築師去表現你嗰啲理想，咁人哋係揾錢，咁咪好多時就有呢一個咁嘅距離咯，即係一個商業同埋建築嘅藝術或者理想之間嗰個距離。咁其實好多建築師尤其是新出嚟嘅，就係每一日就係喺度內心交戰，就係呢樣嘢咯。咁我發覺其實好多頭先講嘅，就算你高天俊都唔係一開始就係奸嘅，都係有理想㗎啦。陳錦鴻又係其實開頭都係有理想。咁我諗某程度都反映到真實嘅，我覺得。 咁啊，粗礦派建築師裏面都有類似，即係講緊嗰個有錢佬同個建築師之間都有啲嘅。即係其實都係唔係好理嗰個建築師嘅理想或者想法，都係要去騎住佢或者壓制佢。 唔係，我諗建築師喺即係影視作品咧，通常咧就有兩極嘅。第一個咧就係佢會做到咧，佢係一個藝術家嚇，即係佢有好多嘅設計嘅理念，好想去 係嚇，好有型嘅係 啦。例如係金城武啦，或者係單身男女嘅吳彦祖啦嚇。咁但係另一類咧就係話，因為建築始終係一個同地產有關嘅行業。佢每涉及嘅工程係好龐大，同埋嗰個金錢實在個額數係太大，咁所以就變咗話，即係你係好多人你要去處理，亦都有一個好大嘅業主嗰、那個先係即係金主嚇，咁因為嗰個工程嗰個費用真係好大，咁所以變咗就會你要一方面就係你係藝術家，另一方面咧你就有好多嘢你要去解決，亦都有好多嘅要求加喺你嗰度嚇，咁所以變咗即係會有呢個咁樣嘅兩極嘅矛盾喺度。 我覺得精彩。海嘅地方咧，或者可能係當年嗰啲編劇咧，自己買完樓咧，可能打開個奇怪古靈精怪嘅職，邊個畫㗎？咁佢可能就會賴咗個建築師都唔定。咁但係我覺得大家可能頭先講到嗰啲影視作品咧，都有一個共同點啊，就係建築師可能一開始係一腔熱誠。但是個戲劇裏面就要講到他哋逐漸走上墮落，而墮落的元素可能是因為準準的不順，但係更加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哋背後是要做很多商業考量的嘢啊。咁嗰啲商業考量一出現的時候，就冇法子咧去屈從於我哋可能個人的理想啦，或者可能對藝術的追求。咁呢啲可能會唔會 係反映緊我哋整個時代嘅風尚，就係我哋可能個個喺學院出嚟都係赤子之心、一腔熱誠，想對個社會有好大嘅貢獻。建築係一個好具體，可以起到一個紀念碑性嘅一個作品出嚟。咁但係因為種種現實嘅生活嘅經濟嘅元素，而我哋不能夠唔行到一條比較實際啲嘅，甚至乎可能係艱斜嘅道路。 我覺得嘉齊你正話講個比對係好有道理，好正。咁我試下用另外一個角度去做比對，正話卡文有講到單身男女啦。咁單身男女其實係一個即係二龍爭珠嘅故仔啦，就係古天樂、吳彥祖同高圓圓，咁就兩男爭一女。咁我覺得個角色咧係好得意嘅。嗱點解咧？就係、是、古天樂呢個角色咧好有趣嘅，一個叫香港仔，即係香港出世嘅精英嚟嘅，做運動好叻啦，之後讀書都好好嘅，咁然後就做金融行業嘅，咁所以咧就出嚟咧就俾人感覺有啲古惑啦、滑頭啦，咁而且亦都相當之鹹濕啦，即係佢個角色嘅塑造裏邊，會唔會流鼻血啦嗰啲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可能係典型嘅，可能好成功嘅代表中環價值嘅一個形象嘅一個人物。咁佢睇2010年代係好典型嘅，大家都覺得佢係一種代表住某程度嘅香港精神，就係成功嘅資產精神。即係佢係一個成功嘅人物，因為揾到好多錢。咁正應該佢係一個男神，亦都壓到成個優勢。咁而咧，吳彥祖咧就係一個建築師啦。咁其實佢係應該係有個上海嘅背景嘅屋企。咁佢過嚟一段時間，一個比較耐嘅一個移民。咁由高圓圓咧就係一個比較新嘅過嚟香港做嘢嘅一個內地嘅一個人物。咁而本身嚟講咧，呢個咁嘅香港嘅人物咧，喺好多個無論影視或現實裏面都係有壓倒性優勢，古天樂。但喺今次嘅單身男女裏面咧，佢輸俾咩人咧？佢係輸俾一個代表住有真材實料嘅人，而建築師就係代表有真材實料。佢 design， 佢畫圖，佢有諗法，然後佢起樓，即係佢整咗一樣實物出嚟。而嗰一幕嗰單身男女最癲係咩咧？佢結局就係咩啊？就係當一個嘗試走畫頭嘅古天樂。去玩啲小花神畫幅畫畫幅圖畫我喜歡你要你嫁俾我啊咁樣喺嗰座樓度做嘅時候，嗰座樓係吳彥祖戲，即係佢嘗試做嗰樣嘢就係我而家我有壓倒性嘅優勢，即係呢個代表住嗰種曾經嘅高峰嘅嗰種嘅揾錢嘅價值，其實係被取代。咁所以我覺得單身男女嗰個隱喻其實係經典，我覺得即係一個非常經典嘅一個隱喻，亦都代表住即係可能曾經你話嗰啲滑頭啊、金融啊嗰啲嘢，可能比不上建築師嘅真實嘅材料都唔定。 不過咧，即係頭先啊，即係嘉齊講話，即係用職業去呢樣嘢做，喺個影視作品其實好。即係好常用啊！其實基本上每一個職業都有，其實相對上建築師都冇嗰啲醫生、律師咁多嘅。其實 咁啊，係無線嗰啲劇集咧，其實咧有好多時你見到，喂有啲又講醫生啦，有啲又講律師啦，有啲建築師啦，有啲唔知工程師咁咧。其實去到最後咧，即係某一類咧，其實嗰個 pattern 都係一模一樣嘅，都係跟住就好多個男女好多段咁樣互相交叉。 係啦，所以如果我哋每一日咧講一個職業咧，可能我哋可以做節目咧做到下世紀啊嘛，咁都可以從佢哋梳理到應該幾好玩。咁啊，今日咧就講到。到呢度，下集再見。